好，诸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好，我们早上啊，讲到了朋友之间的道义、信义，那也提到朋友之间应该互相规劝、互相关怀、互相称赞、赞叹。其实啊，当你在赞叹别人的时候，自己也已经熏到那一份香了。那再来是不言家丑，不言家丑。最后一个，通财之意。那财呢分两种，有外财跟内财。内财啦，就是用我们的劳力，用我们的经验智慧啊，去帮助他。那俗话又说啊，救急不救贫，救急不救贫。不救贫。诸位朋友，什么是贫呢？啊，没有钱叫贫吗？他没有钱可以再有钱啊，只要他有志气，只要他肯学习。所以怕就怕在啊，他连志气、连学习的心都不愿意，那才是真正的贫穷。所以当对方啊，他是这样的态度，你可能拿钱帮助他，他越来啊越依赖，甚至于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。那这可能以为我们本来是想帮助他，到最后呢反而害了他。所以帮助人啊，也要用我们的智慧，不然会以善心啊行了恶事。比方说对方啊，他没有家庭责任感，他常常呢出去喝酒，来跟你借钱，你要不要借给他？不行。但是啊，你也不要把他赶出去，因为这样会结怨，你就把他找进来坐一下。你只要很有原则啊，那他就动不得你的钱嘛，是吧？但是坐一下呢，每一次啊给他一句两句啊做人的道理，甚至于给他一些啊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实际经验，或者是自我砥砺的经验啊，告诉他，让他可以在智慧或者在做事的能力上啊能够有所积累。当然呢一定要准备一本书，弟子规拿给他。好，那大人都要面子嘛。好，你不要说你给我好好写好这一本，你这一本都没写好，不要这样讲。我们讲话要善巧方便。好，你说哎呦你有儿子啊，你儿子蛮可爱的，反正你就挑好的讲嘛。好，你孩子很可爱，你这一本给你孩子学，以后一定会很有出息。好，但是啊我们中国圣贤人讲教育呢是上所思下所效，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啊要做好榜样给孩子看。你又没有说他没有做好榜样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劝告他，相信啊一点一滴啊也会让他的观念慢慢啊转变。这个也是要来自于我们的存心啊，真正相信人之初性本善，这样的真诚，这样的平等心呢、啊，我们才提得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有通财之意，这个财啊，不止钱财，还指着我们的这一些经验啊，这一些智慧啊。所以等他已经学习到这些经验、方法、智慧了，相信呢、啊，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得很好。所以你这个帮忙啊，不止帮一时，还是帮啊一世。好。 这个是我们提到朋友之间呢、不用言语的道义、信义。除了这个五伦关系啊，应该有这一些义务之外，我们呢也要回想，今天呢、有这么好的圣贤教诲啊，是如何产生的？如何产生的？是几千年来这些圣哲人啊，流血流汗，很多刻苦铭心的经历啊，才留下了这些精粹的智慧，绝对不是啊偶然的。刚好我在好多年前呢、听到我的老师释净空教授啊，在谈一段道理，他就说。他说四大古文明，全球啊四大古文明现在只剩下一个，哪一国啊？中国。好，标准答案。那是不是这个四大古文明的老祖宗在这个神明面前，然后神明说来抽签，谁抽到的不用灭亡，谁就不用灭亡。那刚好中国的老祖宗抽到啊，太好了，不用灭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果啊，必有因啊。所以为什么其他古文明灭了，为什么中国没有灭？绝非偶然呢、所以我的师长这一段叙述啊，让我的整个注意力怎么样，都集中起来。因为啊，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接着呢，师长又说了，因为老祖宗啊，他知道太多的人生啊，比方说人生七十啊，古来稀，很多人到四十岁、五十岁啊，突然回头看看几十年来走过的路，他会忽然有一种感慨。他说：“假如让我人生啊，重来一次。”我一定有很多啊过失啊不会犯。那人生假如处处有这样的遗憾啊，那就不圆满。所以因为中国的祖宗他了解到，假如智慧不传承啊，那每一个人的人生可能都要从头开始摸索。所以基于啊对于他后代子孙甚至于全人类的厚爱，他希望呢能把智慧几千年啊传承下来而不断，所以就发明了一个承传智慧的工具，叫做文言文。一个人能够做出非常伟大的事啊，绝对都是从他那一念心啊开始的。所以有这一份慈爱，就会有好的方法。所以老祖宗观察到，语言跟文字啊，假如不分开啊，就传不下来。比方说，我们想一下，罗马有没有留下一些文字？有啊。罗马还留下很多文章，现在谁看？历史学家还不一定看得懂，考古学家，好，这些两河流域有没有文字留下来？有啊，但现在没几个人看得懂啊，连字都看不懂了、里面的义理呢，那更是不可能看懂。所以啊，我曾经呢，也跟一位朋友交谈，他说他离开故乡啊，二十来年，再回去的时候，跟这一些亲友聊天呢、已经有很多词语啊，他听不懂，或者我听不懂啊，所以语言呢、二十年就有一个什么小变化， 200年呢，大的变化。假如写文章跟你讲话完全一样，那2000年前人写的文章，你有可能看得懂吗？那是绝对啊，看不懂。所以了解到这一点，所有写文章啊，不用当时候的语言，用什么？文言文。所以几千年来所有智慧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写出来。所以当我们懂得文言文啊，我们只可以直接当2000多年前孔老夫子的弟子，也可以当孟夫子的弟子。所以这一个文言文就可以超越时空去学习啊圣贤的智慧。所以文言文是我们老祖宗啊给后代子孙啊最大的恩泽，最大的恩泽。当我话听到这里啊，内心很惭愧，因为呢我的语文啊一直都不好，在高中的时候常常上文言文都上到打瞌睡。突然听完这一句话，觉得老祖宗啊用他的生命啊来成就我们，而我们却把他丢到哪里啊？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。所以啊当场啊眼泪啊就掉下来了。这个是啊惭愧的眼泪。平常朋友啊帮我们端杯茶，我们都感谢的不得了。而老祖宗是几千年来用生命啊在成就后代子孙，而我们却视而不见。所以呢当场啊就起了念头，一定啊要好好学习古文，好好学习啊圣贤经典。后来啊就开始打开《弟子规》，打开《论语》这些经书啊，突然感受到好像没有以前这么难，好像突然呢跟他距离怎么样很拉近，看一句啊就欢喜一句，哇，怎么都可以想这么远，高瞻远瞩。为什么以前觉得很难？为什么流完眼泪以后就不难？所以我从这一件事啊也体会到一句教诲，叫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所以诸位朋友，障碍在哪？心啊，自己觉得很难它就很难，当你把这个障碍放下它就不难了。所以确确实实，当我们那一念心啊忏悔了，那一念心啊真正把使命啊提起来了，跟这些经典啊就很相应了。所以诸位朋友，我能把文言文学得好，你们一定会学得更好。好，那学文言文啊方法也很单纯。李炳南老师曾经说过呢，你只要能背50篇古文，你就能看啊文言文。你假如能背100篇古文，你就能写文言文。50篇难不难？不难啊，《弟子规》就几篇啊，没那么多。《弟子规》我们给它算6篇。入孝、出悌、谨信、爱众，亲人比较短，跟余力学文当6篇。您读一下《孝经》18章，其实读50篇古文不难，100篇呢、也不难。最重要在有恒心，宽为限，谨用功，功夫到自色通。所以我们可以一个礼拜呢背300个字就好，300个字不多了啊、哦。 《弟子规》是1080个字，所以我们就背300个字，一个礼拜背300个字，一年呢、啊、可以背多少个字啊？哦，那10000多个字了、啊，那实力就非常雄厚了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这个成就啊，都在持之以恒。你只要能坚持个一两个月啊，保证你啊，一定会越学越欢喜，因为文言文啊，它的义理啊非常深广，你每一次念啊，悟处啊。都不一样，随着我们的实践，随着我们智慧的开显，可以越深越广的去领受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当了炎黄子孙，我们就有信义，就有道义啊，应该把这些智慧怎么样承传下去。要传首先要什么？承，所谓继往开来，没有承啊，就无法传；没有承啊，就会传错了。所以我们既有这个使命，就好好啊，从自己做起。很多朋友就说了：“蔡老师，要像你这样才能做。”其实啊，这个都分别了。我们大学给我们的教诲。一个人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啊！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的。先治其知，而治之在格物，所以已经把整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都讲出来了。有没有规定哪一个行业才可以做？没有啊，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年龄层都可以做到。所以首先要从格物致知下手，这个格物啊，革除物欲，革除坏习惯，那当场都可以做。当我们呢欲望能够放淡，心智清朗啊，自然就能诚意正心，开始从自己的言语行为去修正。当我们修正了、啊、家庭就会变化，工作的场合也会变化。这样啊，你就是孔老夫子的好学生，我们中国圣贤教育的好招牌。所以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都可以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去尽一份啊炎黄子孙的职责。好，所以我们从五伦关系找到了人生的角色，人生的定位。当我们站稳脚跟呢、啊，自然就能够啊步履踏实，一步一步啊让人生走得充实，走得有价值。好，那我们看经文，一起把它读一下。预备起。凡出言性为先，诈与妄奚可焉，话说多不如少，唯其事勿宁巧，兼巧语会污词，是谨气切戒之。好，凡出言信为先，所以我们要言而有信，对于自己讲出来的话绝对要放在心上，去实践，去履行。在春秋时代，有一个人叫季札，吴国的季札。有一次啊，这个君王呢派他出使 到鲁国去。记载呢，在这个旅途当中啊，经过徐国。我们说春秋时代啊，是非常多的国家，所谓八百诸侯，所以呢，这个路途过程呢，也经过一些国家啊，来到了徐国。那徐国国君呢，就请他吃饭，宴请他。刚好坐下来啊，吃饭的时候，这个徐国国君啊，都没看他的脸，都一直盯着他身上啊，背着那一把宝剑。因为那一把宝剑呢、啊，非常庄严，所以徐国国君呢、啊，这个掩饰不住啊，他对那一把宝剑的什么喜爱之情。这个季札心里就想，他是很欢喜我这一把宝剑的、啊，但是啊，以前啊，宝剑是代表什么身份，所以出使其他国家啊。这个佩剑是必要的礼仪，所以现在不能送给他，要等啊办完事以后才可以送给他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季札心里面就起了这一个念头。后来啊，顺利出使鲁国啊，回来又经过徐国，他就去拜访徐国国君，要把宝剑呢、啊、送给他。结果不巧啊，徐国国君啊，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啊，去世了。所以季札知道以后呢，就前往他的坟前啊，给他祭拜。祭拜完啊，随手就把宝剑吊在坟旁的树上，就要走了。他的随从啊，就叫住了，他说：“主人啊，你这样做啊，会不会太过了？”因为啊，你从来就没有亲口啊答应要把这把剑送给徐国国君，而且啊，纵使你已答应他了，他也已经怎么样死了。季札就对他的下人说：“他说啊，我的心啊，早就已经答应怎么样？”要给他呢，怎么可以因为他死了而违背我的心呢？所以就讲出了一句啊很感人的话：死无以心啊许之，其已死啊备无心哉。怎么可以用死来违背我的心，违背我的承诺？所以古代人的信不止在言语上啊，连一个念头啊，他都不愿违背，不愿违背别人，也不愿违背啊自己的良心。所以我们看到古代人啊，我们要好好啊向他们学习。刚好我在前年啊，在杨老师家住了半年，有一天晚上啊。有一天早上，老师就说了，他说昨天啊，他做梦，梦到啊，到了一个很深的地窖，地窖都是怎么样？一片漆黑啊。结果走进啊，有很多的书柜，把这个书柜打开啊，每一本书上面啊，都有厚厚一层灰尘。把灰尘拍一拍，一看，四书啊，五经啊。所以杨老师啊，他做了这个梦啊，他就起了一个念头，好，一定要尽自己这一生啊，弘传文化。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念心，他不愿意啊，自己违背了这个心，所以后来啊，有机会到海口。去发展呢，他就啊带着我一起去了。那又因为上了山东曲阜，更体会到文化的退丧太严重， 所以又在北京呢创办了大方广文化公益网。所以老师他所守的信用啊，不是黑子白事，也不是对任何一个人的言语啊，而是自己的什么心，自己的承诺。好，这些书啊有很多尘埃啊，要靠我们每一个子孙啊用真诚去把它怎么样拍干净。不只要拍干净啊，还要怎么样把它打开来好好读，再来呢好好做啊，不能只有读哦，要做啊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当初文言文会被废掉，原因在没有人读文言文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哦，反而是读很多文言文的人起头把它什么废了。所以书读多不见得有用啊。所以《弟子规》说：“不力行，但学文；长浮华，成何人？”啊，这些中文硕士、中文博士，是拿来长浮华，拿来得他的名闻利呀。当他没有力行，他对那些道理啊，解的就是空的。是虚的，所以久而久之啊，言语跟行为渐行渐远。而当他去教中国文化的时候，受教的人心里是什么感受？说一套，做一套，这就不是弘扬文化啦，而是什么？毁谤文化啦。所以确确实实整个文言文会有这样的浩劫，问题啊不在那一些废除文言文的人，那些废除的人啊只是导火线，真正的原因在哪？真正的原因我们要找出来啊，不要再把责任啊往外推了。真正的原因在读书人啊没有言行一致。假如读书人都把大学、把中庸、把弟子规演出来，所有接触他的人会不会把文化毁掉？不可能啊，甚至于会跟你一起怎么样起而效法。所以我们看看几千年来这一些奉行圣贤教诲的人，都是得到啊万民的拥戴啊。像我在海口出了一个名臣，明朝的海瑞，我们都听过海瑞罢官。我到一个地区去啊，很习惯呢去参访啊当地的一些名人啊，历史上啊留名青史的人，因为都有他用他的心啊写下的历史，都有他用心啊对这个国家社会的奉献，我们可以去啊见人善即时起，也可以了解到他在这一个地区啊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所以我一进到海瑞墓，看到了两行字啊非常震撼。海瑞啊说道：“粉身碎骨全不顾。”粉身碎骨 全不顾。只留清白在人间，只留清白在人间。诸位朋友，您从他这两段话可以感受到他什么样的德行啊？非常的清廉，非常清廉。所以当我看到海瑞这样的气节，又看到啊他一生的介绍，一生的介绍，看完了、啊、很感动。因为啊海瑞只要到一个地区去当官，所有当地的贪官污吏还有恶霸，他还没有到，这些人都怎么样？赶快溜之大吉啊。因为他知道海瑞是刚正不阿啊，所以只要他到的地方啊，人民都是普天同庆。所以一个真正把圣贤教诲做出来的人，有没有可能被反对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当海瑞啊最后在南京任职，后来啊去世了。那去世以后啊，中国人非常强调落叶归根，要把海瑞啊从南京移回海南。当要灵柩啊在南京城移动的时候，所有的人民啊都自己穿着校服啊，如丧考妣啊，就好像失去了父母一样啊悲伤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得道者啊多助啊，真正力行正道的人一定会赢得民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文言文会被废？不要怪别人了、啊、怪所有我们读圣贤书的人没有好好啊把它演出来。所以只要我们现在学一句啊做一句，相信一定可以扭转世人啊对于文化的误解，而且会更进一步啊企鹅落实，企鹅学习效法。好，所以当我们心上已经起了一个要替家庭，要替社会，要替祖宗啊付出的心，我们就要时时信守我们的承诺。好，而这个言语啊也不能挑对象，守信用啊一定要同守怎么样无欺。好，不是做生意才同守无欺啊，应该是啊对待一切人只要言出啊都要避行，不然你就要先考虑清楚再答应。所谓是非宜勿轻诺，苟轻诺进退错。好，只要考虑清楚答应了就不可以后悔。在汉朝时候有一位太守叫郭吉，郭吉刚好他路过啊他管辖的区域，到了这个地区啊很多的小朋友，几十个小朋友围过来跟他问好。小孩子很天真，说太守啊你下一次呢什么时候还到我们这里来？这个郭吉啊对孩子也很恭敬，孩子的话呢他也没有怠慢，他开始算，可能呢几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啊我又会到这里来巡视。所以就跟孩子讲了那个日期，结果孩子呢欢送完他就散了。结果后来啊等到下一次他到这个地区来巡视啊， 刚好比他讲的那个日子啊早了一天，所以他的随从啊很自然的要进去了，他就说啊，不行，我已经跟孩子有约在先了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郊外的野亭啊，野亭子下住一晚，然后呢等到约定的那个时间到了，郭吉啊才进去。结果果不其然呢，这些孩子怎么样，也在那里啊等他了。所以啊汉光武帝啊对郭吉非常的尊敬，还称赞他贤良太守，信之至啊，他的信用呢已经到了极致了，没有缺陷了。好，这个郭吉最后啊活到86岁无疾而终。所以我们的信用啊也要不分年龄，甚至于不分长幼贵贱，对任何一个行业的人我们也都不轻慢，都信守啊我们的承诺。那凡出言信为先，诈与妄奚可焉。假如我们不守信了，还要找一些借口，这个诈是欺骗啊，妄是花言巧语，好来掩饰自己的失信，那可能就造成了唐掩饰啊真一孤，到最后啊人家又了解到啊你不愿意去承受你的失信啊，那你的名声啊可能就会越来越差。那当然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啊旦夕祸福，很有可能你确实很想守信，刚好生命当中出现一些状况让你无法实现诺言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世间的事啊，一个字可以解决，诚啊，我们坦诚曝光。因为啊，今天他真正了解你的情况，又了解你的诚意，他也会啊，退一步。因为啊再怎么逼你也怎么样没有用，可是你假如继续掩盖啊，他就会越来越怎么愤怒啊，越来越不悦，到时候啊就很难收拾。所以与别人的信诺绝不可以拖延，越拖越难解决。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是他的亲人染了很多债务，他也很有责任啊要去偿还，他自己也很紧张，怕对方呢态度很不好。后来呢他的朋友建议他，你就坦坦诚诚跟他们谈，我就是这样，你们现在呢在做其他比方说更恶劣的报复，那你们没得好处，我也没得好处，那我现在是诚诚恳恳要来还钱，我一个月还你们多少都跟他们很坦诚的讲出来。哎，后来呢结果呢也很顺利。所以啊世间处事做人的方法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，应该就是用诚信呢去对待。好，那下一句，话说多不如少，唯其事勿宁巧。所谓言多啊必失，话确实不可以啊滔滔 不绝，因为你滔滔不绝，很多话还没有思考清楚啊，就怎么样，可能就啊说出去了，结果一出去啊就怎么样，说不回来了。所以夫子才说三思而后行，三思而后言，所以言语啊也要谨慎。那在《易经》里面呢、啊，有提到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重。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重。吉祥的人啊，言语怎么样？少。急躁的人啊，言语啊很多。因为你看一个人滔滔不绝，他的心安不安？不安，很急躁，很没安全感。当一个人处于这样的心境啊，就很容易说错话，很容易啊得罪人。那你心乱啊，俗话说祸不啊单行，那个都是心啊没有主宰，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啊犯过失。所以心要能静得下来，当言语少的时候，心就比较平和，比较平和。那人心一平和，对于所处的环境所发生的事啊，就可以明白清楚，去观察，去关照，就不容易啊出差错。好，诸位朋友，不要听完这一段之后回去都不讲话啊，该讲的时候怎么样还是啊要讲。像我从小啊就很热心，然后后面再加两个字，过头。好，所以呢一看到别人，哎呀，这个不用功念书，我们就噼里啪啦在旁边跟他讲，他已经听得头都快怎么样，都快晕了。我们又没有敏感度，要适可怎么样？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，这个很多同学啊都有交女朋友，那我都没有交女朋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同学啊都不喜欢讲话，然后脸啊看起来就很酷。哦，很酷，好像就容易交到女朋友。所以呢，我就开始装酷，也不讲话，一天都不要讲。结果，我想说要坚持一段时间，后来坚持一天以后呢，我说还是算了吧，人还是要当自己好。当别人真正需要啊，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啊，去引导他，去规劝他。但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，确实啊也不要讲太多，可能会让人生烦恼。所以这个进退之间，缘分的成熟与否啊，这个也不是用讲可以讲清楚，还要诸位朋友自己去怎么样累积经验。那可以用孟夫子啊一个方法，叫观其模子。比方说你跟他谈，哇，这个弟子规很重要，然后举了几句经文，自观符有定位，这对你与孩子做事的能力啊有直接相关。你这么一讲啊，他的眼睛就放光发亮了。那你要不要说，好，今天就讲五分钟就好，我回去了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就没有随缘了，没有随缘。当缘分成熟，我们可以顺势而为。那另外一个人你跟他讲了，讲了五分钟啊，他眼光呆滞，你要不要再讲两个小时？要不要？那就太攀缘了。 所以时时刻刻观察缘分的状态，缘分是动态的啦，不是静态的。假如我们学经文都学成静态的，那就学呆了。好，话说多不如少，所以多话不如少话，但是一讲话就一定要是好话，都是可以啊利益别人。所谓讲利益语，讲柔软语，让人家听了怎么样，很舒服。好，要讲诚实语，要讲智慧语，成就别人。有一次啊，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接到的时候啊哭哭啼啼，那就听到呢，他说他先生啊有诸多的不适，一一啊把十大罪状都怎么样都列出来。等他呢讲完，情绪啊稍微比较缓和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都已经有小孩了，家庭啊要好好把它经营好，在家庭生活当中啊，你要抓住一个态度，所有的人怎么做啊那是他的事，你要先拉回来啊，他对不对啊那是他的事，我对不对啊那最重要。所以先不要去看先生的不是，要先看自己，我当太太有没有当好，我当妈妈有没有当好，我当媳妇啊有没有尽力。假如我们都没做好，那还去说别人，那跟别人是一般见识，那我们哪有资格还在这里生气骂他，那我们不是跟他一样，那骂他不就是骂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你骂他就是因为他没尽责任 啊可是我们也没尽啊。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回到先从自己检讨起啊，心就怎么样平息许多啦。那由于那一份平息，由于那一份尽责啊，慢慢的就会让先生啊升起什么惭愧之心啊。所以人现在往往很多家庭情况啊都越来越复杂越严重，往往都是遇到情况啊意气用事，他这样我也敢，都用那种报复啊，结果家庭毁了，孩子呢也遭殃了。所以我们要理智啊应事。那我讲完以后，我这个朋友啊他就说，他说蔡老师，我打电话给你以前呢、啊、已经啊打给我好几个朋友，我这个同事啊他是打给，也都是打给女的朋友啦，他说他们的答案齁、哦、都跟你不一样，他们都说啊非常的时期一定要用非常的手段，他们都啊不了解我们古语说啊宁拆十座桥啊不破啊一桩婚啊，桥断了还可以建啊，婚姻假如破裂了、啊、破镜怎么样很难重圆啊，那碎片捡起来都合不回去了。好、哦、所以言语要怎么样谨慎啊，到时候你给他建议这样的男人就把他休了啊，不是这样的男人跟他离婚，到时候啊他意气用事离完后悔了，他三不五时打电话来都是你害的，哇我看你这一辈子都怎么样，都会觉得很难受啊。又看到他的小孩，等他的小孩说都是你害的，哇你可能每天睡觉都怎么样睡不好。所以我们与人交谈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，而你抓住这个原则啊，你的朋友一定会把你当 自己看。什么原则？只要跟朋友谈天，谈到家庭工作的事，一定让他自我啊反省。当你都引导他往自己身上找问题啊，那才能真正化解。而往往他在反省当中啊，情绪就能够平和下来。所以不管他有没有照你的话做，假如他没有照你的话做，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说，哦，你讲的怎么样？很对。假如他真正有照你的话去做，他会啊到你面前来怎么样？哎呀，谢谢你，让我啊没有意气用事。甚至于他的太太也来怎么样？谢谢你，都有可能。所以我们抓住这个原则，因为人与人在言谈啊，往往很容易受情绪感染、情绪影响。但是可要切记啊，不可听啊片面之词，不可听一面之词。你相不相信夫妻吵架啊，讲出来的版本几乎是什么？完全两边，那谁对？谁对啊？一定有一个事实真相吧。所以人往往啊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。所以你不能听先生这么讲，你就被先生的话言语呢给你影响了，就对啊。另外他的太太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，这样就失去客观。所以你听归听，也要从中啊去分辨哪一些话是对的，哪一些话是错的。然后在叙述当中你就告诉他，那你太太这样是结果，那原因在哪里？这句话好不好用？他才会冷静啊，是吧？他太太今天发脾气可能只是导火线啊，那一股怨气已经积累了多久了他都不知道啊，他只在那里气半天，他怎么可以骂我？他不了解这一口气背后已经凝聚了多久的能量，是吧？所以你这么引导他，原因在哪？他才能设身处地啊为对方着想。所以以和啊为贵啊，与人交谈绝对不可再制造纷争，制造纠纷。好，所以话说多不如少，唯其事勿宁巧。所以事实如此啊，我们就直接讲出来，绝对不可以啊再去找借口，绝对不可以啊再去掩过是非。所以当比方说我们答应爸爸答应妈妈买什么东西，结果一进门妈妈说酱油呢，我们一定要马上怎么样啊，对不起我错了。那个我错了好不好讲？好讲啊，你酒没讲哦就很难讲。所以呢只要我们有过失了，没有守信了，一定要当场怎么样道歉，对方也会觉得比较能接受。假如这个时候你又说，哎呦我最近很忙啊，又忙什么忙什么，还解释一大堆，越解释人家心里怎么样越不舒服。好，所以唯其事啊勿宁巧。好，坚巧语会污词，是警惕啊切戒之。所以言语啊是人与人之间互动频繁最多的，所以言谈假如能够非常文雅，那在无形当中交谈当中都会提升一个人的什么气质 修养。好，诸位朋友，有没有感觉我们这几天的气质特别好？所以啊，磁场很重要，环境啊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把家庭啊言语的气氛经营成什么样啊，自己要很清楚。所以当为人长者，为人父母，甚至于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，你在言谈当中不急不徐，你在言谈当中都是给人鼓励，给人称赞，给人利益，给人智慧，那相信呢，你这个家跟你这个团体这个企业啊，一定会受到上行下效的效果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太担忧，常常都说哦，外面污染这么多，你只要把大本营怎么样先守好，情况就不至于啊太糟了。那往后呢，又可以在家里面常常放杨淑芬老师讲的弟子规，然后放这些啊圣贤人讲经的弟子规，这样就会啊潜移默化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